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被交通执法部门处罚的情况，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如果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或者说认为交警处罚不当，应该怎么办呢？法律上提供了怎样的救济渠道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几起典型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减刑假释能否做到公平公正，直接关系到刑罚的执行效果，影响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记者8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工作，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罗志勇表示，本次出台的意见一共有20条，从准确把握实质化审理基本要求，严格审查实体条件，切实加强案件办理程序机制，大力加强监督指导及工作保障等4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的工作要求。北京金融法院昨天通报，我为群众办实事14个重点项目24项举措已经全部落实完成，主要围绕保障基本民生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金融审判机制体制创新3个方面展开。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李彦宏介绍，通过开办5间法庭、夜间法庭，解决上班族工作时间不能开庭不便的问题。运行以来，一共审理案件138件，服务当事人358人次，获得了诉讼各方的一致好评。集约送达中心建成以来，一共累计送达达到了10132次，协助审判庭生成电子文书1117件，同步设立执行送达专项小组，极大缓解了送达难的问题。在立案大庭设置了特殊群体现场立案窗口，累计接待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280多人次，建立当事人诉讼权利和重要事项一次性全流程告知机制，截止到11月底，以电子送达及现场送达方式，总计向5712位案件当事人发送了廉政监督卡及3个规定告知书、权利清单等等。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针对群众急难筹判的事件，一中院已经全部落实完成我为群众办实事的10大举措、25项措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审判方式，探索云探望的模式，在20多起离婚案件调解中引入了云探望，有效解决了实现涉及到探望权纠纷中的不执行、难执行的问题，积极拓宽了联动平台，先后与住建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中央国家机关举行座谈6次，围绕住建规划、税收征管、药品监管、文娱活动的监管等等展开深入沟通，促进依法行政，累计发送司法建议8份，规范行政机关复议工作，力争实质解决涉民生领域的行政争议，积极开展巡回审理、查民情、就地办案、解民忧的活动，累计开展现场调查、现场勘验、现场询问、现场开庭等就地办案活动10多次，解决群众往返跑的问题，高效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 北京公交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利用办理户口诈骗钱财的案件。梁女士以75万元的价格办理北京户口，在先给了35万之后，最终实际上只得到了一张假身份证。32岁的王某承认以代办北京户口为名骗取梁女士35万，提供给梁女士的身份证是在网上花了600块钱制作的伪造证件。12月3号，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交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昨天，交管部门在多条高速公路上再次针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展开执法行动。现场交警介绍，早高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在收费站区会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少数车辆以及部分两轮摩托车会左右穿插，甚至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今年以来，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的查处力度。今年9月份一直到现在，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程序上传了近32000多份举报线索，交管部门逐一核实之后，对违法车辆驾驶人进行了相应处罚。从近3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应急车道违法抓拍设备采集的违法车辆信息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几起典型的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助理严九州。哎，严九州您好。 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个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案件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当中的最后一条就跟大家介绍了哈，交管部门针对这个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展开了这种集中的执法行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车辆啊，可能因为着急啊，可能因为上班赶了要迟到了种种原因，就会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如果一旦车主认为说自己这个行实际上并没有交通违法啊，或者说交警的处罚是不当的啊，应该怎么办，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那么今天就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正好呢，今天您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其实也是占于这个社会车辆占用了走了他不应该走的这个车道，而引发了一起这种行政的案件哈。那您先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2019年10月27日， 您正对电话筒哈。 16时51分，驾驶员李先生驾驶小型汽车在宣武门西大街占用公交车道行驶，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下来。 就不是现场执法，是被设备记录下来的。 是的。 后来呢？ 2019年12月6日，李先生到被告西四交通大队接受处理。民警告知其行为构成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违法行为，并听取了其陈述身边意见。因为理由不成立，所以也没有采信。 最后还是对李先生做出了处罚了， 是 吧？ 是的，是的。对他做出了200元的罚款。 那这个李先生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咱们李先生认为，首先呢，自己并不是有意违法的。他之所以进入公交车道，是因为误以为公交车道的进行时间是19点，所以才临时借用公交车道执行。其次，还有是在发现进行时间并不是19点之后呢，李先生自己迅速纠正，让出公交车道。而且在公交车道行驶期间呢，他也没有阻挡公交车通行。李先生认为自己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现在西四交通大队仍然对其进行处罚，所以他不服，提起诉讼。 是这样的，就李先生把进行的时间给记错了。 对， 是吧？然后等他发现之后说，哎呀不好，我记错了，那我赶紧驶出公交车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对，认为自己是纠正行为。 哦，但是交通队是什么意见？ 咱们交通队认为呢，客观上来说，李先生已经在禁止驶入的时间段驶入了公交车道，违法行为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意见。 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诉讼。 对，是的。 嗯，那么李先生啊，就是把这个交通队诉至了法院，他提出了什么意见呢？他主要是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李先生诉讼请求主要是认为咱们这个处罚决定和这个复议决定没有接纳他的陈述申辩意见，所以认为自己应该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免于处罚，所以提起诉讼。 哦，嗯，好，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后来法院是怎么处理的？ 法院首先从事实上进行认定。首先呢，咱们公交车道的进行时间是7点到9点，还有16点到19点。从咱们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来看，李先生是在16时51分驶入公交车道， 那个时间就已经公交车道不能社会车辆走了， 对， 是吧？ 对，所以已经构成了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行为。咱们被告西四交通大队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就是关于李先生主张的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他主动驶离公交车道属于主动纠正违法行为，而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应当免于处罚的主张，咱们法院有以下观点。说划分公交车专用车道的目的是在于改善公交车辆运行环境，提高通行效率，缓解城市拥堵， 对， 从而维护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咱们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具有及时性的特点，李先生占用公交车道的行为一经实施，即便没有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已经对交通管理秩序还有是咱们的交通运行效率产生了影响。李先生此后变道让出公交车道这个行为呢，并不是纠正行为，而是一种违法行为的结束，所以李先生不构成免于处罚的情形。所以法院最后是判决驳回李先生的诉请求。 那么也就是说，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造成严重后果了才进行处罚的。 是的，咱们这种严重后果可能大家常见的是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 对，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咱们集体的利益，还有是咱们的通行效率，咱们的秩序。 对对，没错。您看，您在公交车道上行走，就导致了这个公交车的本身的通行效率受到了影响。 对，是的， 是吧？但是呢，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可能北京市啊，这个不同的道路，它这个公交车道，限行的时间有一些差别，是吧？那司机啊，他可能未必能够非常清楚的记得哪条道路的公交车道是几点限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司机的确记错了的情况哈。那么我觉得李先生的辩解呢有一定的理由。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案件确实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都是咱们当事人呢违法事实上没有任何争议，主要就是主张自己属于这个从轻或者免于处罚的理由。起码李先生是对于驶入公交车道的行为是表示认可的，只是认为自己符合应当免于处罚的条件，所以才提起诉讼。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种社会车辆在公交车道上行驶的哈。那么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涉及到这种没有按照违反禁令的指示标志停车的，是吧？因为现在大家的确啊，停车是很多车主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那您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姓舒的这位司机朋友，他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2018年12月30日，驾驶员舒先生驾驶的小轿车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南街路口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下来，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停车的违法行为， 就是违法停车了，是吧？ 是的。 咱 们交通技术设备显示呢，驾驶员舒先生驾驶的小轿车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的道路中间处于静止状态，录像时长15秒。 哎，是在道路中间？ 对，是的，并不是临时靠边停车，而就是在道路中间。 哦，是这样的。那后来呢？ 后来呢，是西四交通大队以舒先生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停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决定，对舒先生处以200元的罚款，并且呢，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违法行为记3分。 哦，那舒先生有没有解释哈？当时这个情况，他怎么居然会在道路中间就停了这十五秒呢？ 舒先生自己的认识是，当时前面可能有行人路过，所以他主动的是一种、主动的避让的行为。 哦，他是这样解释的。哎，那您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后来这个纠纷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后来呢，咱们西边交通大队经过查看当时的录像视频显示，通过录像全景观看，前面是没有行人在阻挡车辆通行的。这个申辩理由未能成立，所以西边交通大队仍然进行了200元罚款，并记3分。后来复议之后，复议机关也维持了西北交通大队的处罚决定。 那这起案件到了法院之后啊，还是这位舒先生不服交通队的处罚，于是这个到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哈。那法院认为这个行政处罚行为是不是合法的？ 法院综合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 嗯， 第一点呢，是咱们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动车停车主要是分为3种情形。第一种呢是允许停车的情况，比如说在咱们规定的地点停车场，还有是咱们政府划的路边的停车位，都是可以停车的。 对，划线的地方是吧，是可以停车的。 第二种呢是禁止停车的地方，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设有禁停标志、标线路段，还有是公共汽车站等地区是禁止停车的。第三种呢是允许临时停车的地点。就是在法定的允许停车还有是禁止停车以外的地点是可以临时停车。但是临时停车呢也有条件限制。 对， 临时停车呢必须要靠近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员不能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之后必须迅速驶离。不得阻碍其他人员还有车辆通行。 对，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北京的机场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个接送旅客的这样的区域，送旅客的区域是可以临时停车停一会儿的，是吧？ 是的。 啊，你把这个要送的旅客啊，让他安全的下车啊，把行李放下来，然后要立刻驶离。 是的， 是吧？ 上下人员结束，立即驶离。 没错，没错。哎，那这是相关的法律规定哈。那舒先生这个行为呢，我们法院通过这个调查， 舒先生这个案件主要是提出了对停车概念的不同理解。咱们关于停车呢，道路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定义，对于此类基于生活常识就可以理解而且没有其他歧义的名词，法律也没有进行规定还有是明确含义的必要性。所以顾名思义呢，咱们车辆相对于道路处于停驶状态就是停车了。法院需要审查的并不是停车的含义是什么，而是需要审查证明停车的证据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只要提供证据能够证明车辆在道路上处于静止状态，那就可以认定为已经停车了。其次就是关于咱们舒先生主张的车辆位于道路中间，车没有熄火，人也没有离车，能不能认定为违法停车。法院认为呢，交通行政部门在特殊地段设置禁止停车，它的目的是在于维护交通秩序， 对， 保持道路畅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咱们依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禁止停车的路段你靠边停车都是违法的，那你在路中间停车那更是不允许的。咱们本案当中呢，事发路段是设有了禁止停车的标识，被告西北大队提交的一个视频证据呢时长是15秒，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来涉案机动车全景的特征，还有是道路场景，清晰显示机动车处于静止状态。因此呢，舒先生构成了违法停车，法院判决驳回舒先生的诉讼请求。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典型意义又在于哪里？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新类型案件。虽然停车这个词儿大家都理解， 对， 停车这个行为呢也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在诉讼当中对停车这个词的概念进行一个细化的理解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咱们停车呢这个通俗易懂的常用词，正因为太通俗了，所以咱们道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里面并没有对这个词进行的专门的定义和解释。实践当中咱们常见的被处罚违法停车行为一般是临时靠边停车，司机驾驶员熄火离车然后被处罚。 对， 那么像舒先生说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意外情况踩了一脚刹车，车停下了，随后又恢复行驶状态，能不能认定为违法停车？就为了解决这个困惑，咱们本案件的法官也是运用了举轻以明重的法律适用原则。如果禁停路段 连路边靠边停车都是不允许的，那在中间停车更是不允许的。 对对，没错。 不过其次还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中间停车都是要需要受到处罚的。比如说咱们因为道路拥堵，为了保持安全车距踩脚刹车等等其他车，这是可以的。还有是在路口停车礼让行人，都是咱们正常的驾驶行为， 没错， 也不会受到处罚。 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电动车的骑行的哈。那您把这个案件也跟大家讲一讲。 好嘞。咱们这个案件是2020年11月12日，白女士骑电动自行车在复兴门内大街行驶的时候，被六部口交通大队执勤民警拦下。六部口的交通大队就认为呢，2016年4月5日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对外已经公开发布了关于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白女士现在通行的这个路段属于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路段。现在白女士在该路段骑自行车、骑电动车，已经构成了驾驶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违法行为。 那白女士对这个违法的这种行为的认定，她是不认可的。 是的， 啊， 白女士认为呢，被告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对她做出处罚，不能说因为交管局发布了通行公告就对她进行处罚。本来这路是可以走的，为什么有了通告之后就不能走了？这是白女士的意见。 那么在这个处罚当中，交通队是对白女士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处罚呢？ 交通队告知了基本的权利事实和义务之后，是对白女士做出了20元的罚款处罚。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交通队的处罚又是不是合适的？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咱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可以依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咱们依据上述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有权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对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以改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道路交通压力。这个发布的公告呢，对非机动车驾驶人是具有拘束力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呢也应当遵守。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也规定了，驾驶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处20元罚款。所以本案是本案被告对白女士处以20元罚款是并无不当的，法院判决驳回了白女士的诉请求。 那你也跟大家说说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在于哪里？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案件。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根据法律授权，是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措施的。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都可以都是需要遵守这些规定的。一旦违反呢，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处罚。限制通行规定也一般会在交管局官方网站、新闻媒体还有手机 APP 等多种渠道发布出来。现在导航 APP 也会自动推送相关信息，我们也提示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哈这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最终引发的行政案件。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管是行人啊，还有这种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样的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哈，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交通违法的这种行为的处罚的话，到底有哪几个不同的救济渠道？如果有意见的话，应该怎么办？您跟大家最后来讲一讲。 在咱们交通违法行为当中呢，如果对事实或者咱们执法程序是有意见的，是可以在陈述申辩的时候向执法人员提出的。 现场吗？ 对。如果是现场进行的处理，可以现场提出。如果是在事后，会到相应的交管部门进行处理的时候，是要对人员可以进行陈述自己的意见。 对。那如果陈述完意见，交通管理部门还认为你这个意见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又应该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会做出了处罚决定。咱们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呢，是可以向执法单位的上级单位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如果是通过复议还没有解决的话，也可以提起诉讼。 那么提起复议只能有一次。 是的， 是吧？只有一次。然后复议 结束了之后还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对复议的这个维持之前的行政处罚的复议的结果再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是吗？ 目前来说呢，复议和诉讼都是咱们救济当事人权利的途径之一。当事人在处罚阶段的时候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诉讼直接解决。但是呢，如果已经提出了复议了，那咱们下一阶段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话，那就只能是通过诉讼来解决。 哦，那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申请复议，直接通过诉讼也可以。 是的。 是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西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助理严九州，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典型的哈道路交通行政处罚的这种案件啊，也希望大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非常感谢严法官，谢谢。好，严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另外呢，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我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汽车美容行业，如果一旦哈在汽车接受美容了之后车辆发生了损害损伤的话，那作为车主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进行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